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17，北京晴，3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会谈，一致同意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布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李克强向2017中国成都国际创业孵化峰会致贺信。 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全球能源互联网持续推进。 国务院印发决定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今年9月底前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欧盟委员会上调今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增长预期。 巴西前总统卢拉接受联邦法官质询。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发展势头，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央广记者刘乐、马闯报道。 会谈时，习近平首先对陈大光访华表示欢迎。他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相信这次访问将为中越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去年11月的 APEC 会议期间呢，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就深化新时期的中越全面战略合作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半年来呢，中越关系保持着积极发展的势头。我今年初邀请阮富仲总书记访华，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沟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越关系发展的方向。希望我们双方密切的配合，把高层的共识落实好，也把我们各领域的合作推向更好的阶段，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也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越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为双边关系发展把稳方向，要用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机制，加紧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深化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等各领域合作，服务好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要扩大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医疗、青年和文化产业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为中越友好夯实民意基础。要推进海上合作，逐步积累共识，扩大共同利益，同时通过双边对话管控好分歧。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 越南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艰苦奋斗、锐意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作为同志和邻居，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相信越南共产党一定能领导越南人民成功实现越南共产党12大确定的目标，早日把越南建成为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即将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利于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国际合作。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希望中越双方以这次高峰论坛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外交、经济技术、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陈大光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他还将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习近平祝贺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是近邻，是本地区重要国家， 建交25年来，中韩关系发展取得很大成就，值得珍惜。双方应该牢记中韩两国建交的初心，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和正当利益，努力求同化异，妥善处理分歧。希望韩国新政府重视中方有关重大关切，采取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平稳发展，实现中韩关系更好发展，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中方一直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这符合中韩两国共同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我们愿同包括韩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半岛及地区和平和繁荣做出努力。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布赫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布赫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5日1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布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布赫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布赫同志。横幅下方是布赫同志的遗像，布赫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布赫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布赫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布赫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布赫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央广消息，2017中国成都国际创业孵化峰会昨天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峰会发去贺信。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创业孵化是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协同创新的重要手段。30年来，中国创业孵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吸纳和服务了40多万家初创企业，带动就业200多万人，实现了创新创业就业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克强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更好的创业孵化环境，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构建大中小企业跨界融合发展、资源与收益共享的新型产业生态，打造动力更加强劲的经济发展新引擎。中国愿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形成创新合力，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与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马蒂比尼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发展同赞国民议会的友好关系，愿双方共同努力，把友好合作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6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垃圾无害化处理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10号在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向论坛发来贺信，向出席论坛的海内外道教界朋友和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和亲切问候。俞正声说， 本届论坛以道通天地、德贯古今为主题，体现了道教圆通包容的精神，表达了道教尊道贵德的理念。希望大家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挖掘道教思想宝库，为形成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决定。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共有226项，2014年经过三批集中调整，保留34项，此次再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5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目前论坛筹备工作全面就绪，从昨天开始，出席高峰论坛的外方领导人陆续抵京，论坛进入倒计时。本次高峰论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我国首倡举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介绍，截至目前，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等活动。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将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来自全球的4000多名记者已注册报道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主要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3大部分。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后将举行高级别全体会议。5月14日的下午，将举行以五通智库交流为主题的6场平行主题会议。15日，习主席将主持圆桌峰会，包括2个阶段的会议和工作午餐。习主席还将在其后的记者会上介绍高峰论坛的主要的成果。 据介绍，中方将同出席圆桌峰会的有关国家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将反映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共识。论坛期间，与会各方还将对接发展战略，合力打造一批务实合作成果，届时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透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方面成效卓著。截至去年底，我国已与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央广记者杜西蒙、沈静文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相通理念表明，这不仅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也是文化友谊之路。3年多来，文化部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到2020，教育部制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施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搭建了各国间进一步交流的民心之桥。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已超20万。文化部副部长丁伟还透露， 到了2016年底，我们已经和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全部签订了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实行了全覆盖。其中的绝大部分国家为了落实这个政府协定，每2到3年签订一个更加务实的执行计划。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各种区域性的对话机制，这些机制呢都从政府层面保证了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合作的一个根本的框架。 在本周末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40多个国家的著名智库负责人、前政要和知名专家学者还将就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展开交流。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中国银行业是如何为“一带一路”服务的？在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银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回应了相关问题。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介绍，中国银行业协会向620家中外银行会员单位发出了中国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书，引领银行业从优化海外布局、促进产融结合、强化金融合作等方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截至2016年末， 共有九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达1260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 潘光伟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关周边市场，对中资银行海外经营风险管理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期限长，所以需要构建一个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国际性的开发机构多元的开放式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长期的市场化的互利多赢的金融保障支持。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让各国共享绿色电能。目前这一中国倡议正在全球加速推进。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由于全球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世界部分地区仍面临无电或缺电的困境，有相当于全球总人口20%的12亿人还没有用上电。东非电力联盟秘书长莱比唐古拉： 在非洲，有些国家资源丰富，有便宜的水电，而其他国家只能用昂贵的火电。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共同用上便宜的能源。 中国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就提出，到2050年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能源全球共享。目前通过自主创新，我国已掌握了超远距离、超大容量电力传输的特高压技术，并在全球展开大规模工程实践，为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技术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奇立： 它的输电距离可以达到4-5千公里以上，就相当于从我们国家的新疆到德国，也相当于从非洲到欧洲。通过这个技术的使用，可以实现跨国跨州的能源互联。 2016年3月，我国发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会员覆盖全球5大洲32个国家。目前中国至缅甸至孟加拉电网互联，中国到巴基斯坦的输电通道，埃塞俄比亚到肯尼亚、苏丹等跨国联网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程志强： 这样通过几个大的项目啊，我们最后能构成一个全球5大洲的电网连接的这么一个关系，全球能源互联互通在2050年基本实现。 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央电台各频率今天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一带一路报道产品。除中国之声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专栏播出全球能源互联网持续推进外，经济之声系列评论一带一路央广说今天播出第5篇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更畅通。音乐之声播出系列节目《跃动一路》，文艺之声播出系列专题节目《探秘海上丝绸之路》第10集《广州港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乡村之声播出系列报道《一带一路风物志》第2篇《古意新姿琵琶情》，神州之声播出台商李瑞和借《一带一路》输出中国茶文化，华夏之声播出专题《一路同行》第6集李秀恒和他的一带一路梦，电视中心推出全媒体专题节目《千里一路云和月》第4集边境线上的守望，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语言广播系列报道丝路上的民族交响，今天播出一带一路助力阿拉山口口岸新发展。关注央广更多一带一路报道内容，请登录央广网主题策划新丝路新未来及央广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医改办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要有效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全国所有公立医院总的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要控制在10%以下。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表示，9月底前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下。 过去可能我们是关心次均门诊费、住院费用的增长，但是这次我们过渡到总的，你这个区域总的费用和去年相比，不能超过10%。比如说现在我们做分级诊疗，我们可能是希望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高一些，大医院的医疗费用幅度增长，那你必须要压低一些，这样总体保证在这个区域当中，它应该是平衡在10%以下的。 今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是医改启动前2008年的4.4倍。财政部社保司副司长宋其超表示，中央财政继续按照每个县补助300万元、每个新增试点城市补助2000万元的标准来安排补助资金，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我们还会会同国院医改办等部门啊，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评价工作，建立考核结果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挂钩机制，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的实现呢给予奖励。另外呢，我们今年中央级的所属的医院呢，也要全面的参加属地的公立医院改革，中央财政还要支持这项工作，给予专项的奖励补助。 近期全国蔬菜价格持续回落，多地出现蔬菜滞销现象，商务部发布将采取多项举措防止菜贱伤农。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春节期间下降23.1%，比去年同期下降13.1%。其中35个城市27个品种蔬菜价格同比下降已连续8周回落，为近6年同期最低水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菜价近期持续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供应增加所致。 今年蔬菜的品种种植面积扩大了，产量也增加了，同时呢，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天气呢偏暖，蔬菜展示很好，而且呢北方菜呢上市比预期提前了，南方菜上市，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短期的供给呢对是充裕，供给增加了，价格就下来了。 目前我国多地多个蔬菜品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销现象。孙继文表示，商务部正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蔬菜滞销问题，除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还将利用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帮助菜农扩大销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地震，12000人受灾，抗震救灾全面展开。第13届文博会在深圳开幕，波音737完工和交付中心在浙江舟山正式开工，请听报道。 昨天凌晨5:58，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生5.5级地震。截止昨天中午统计，地震造成8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1520间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具体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自治区减灾委民政厅已调拨帐篷、棉被、折叠床、睡袋等救灾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政府、公安、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逐户核查。新疆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政治处主任邓伟： 现在我们的官兵正在对所有的倒塌房屋逐一进行再次的逐一搜索，看有无这个生还人员。 由于当地风大，昼夜温差大，官兵迅速组织帐篷搭建，保障受灾牧民在帐篷内度过灾后第一夜。武警新疆总队喀什支队参谋长金华： 他们肯定全部在帐篷里面过夜，下一步我们还组织搭设安居房，老百姓才有安全居住。 傍晚，记者在受灾最严重的库斯滚村三大队安置点看到，30多顶救灾帐篷已经搭起。从1公里外转移安置来的受灾牧民司马伊利卡斯木一家5口，正在25平米的帐篷里摆放被褥、食品等救灾物资。他说： 家里的土坯房损毁严重，不能住了。工作组过来帮我们搬家，三餐还吃上了抓饭、手抓肉。吃饭问题可以保障，现在住进帐篷就可以放心了。 央广记者吴卓胜、肖西、李林，新疆喀什报道。 通过文化纽带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是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共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0多名海外采购商参展， 深圳市副市长吴宇环。 展会提升了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立出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 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本月十五日，展出内容包括来自海内外的设计创意、工艺美术、文化旅游、电影动漫等多个领域的产品作品。央广记者杨震深圳报道。 全球首个美国本土之外的波音737完工和交付中心项目昨天在浙江舟山开工建设，将建造制造机库、喷气机库、检修机库等设施，开展波音737系列飞机的内饰安装、涂装、维修等服务，以便交付给波音在亚太地区的客户。预计在2018年底交付第一架飞机，实现完全产能时一年交付100架飞机。美国波音公司副董事长雷康纳。 It will bring the 737 MAX closer. 这样的一个完工及交付中心，能够使737 MAX 飞机更加贴近中国的客户。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央广记者张国亮，舟山报道。 中宣部昨天在深圳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注重方向导向，更加注重精准发力，更加注重督查落实，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了第九届文化企业30强名单。 中共陕西省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娄勤俭为省委书记。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通报71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通报的案件中，骗取财政资金、贪占惠农惠牧补贴资金、套取退耕还林补贴等动用群众补偿款的案件48起，超过通报总数的一半。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说，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5月1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每吨降低250元和235元。 全球自动化程度最高、装卸效率最快的集装箱码头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昨天正式投入运营。 欧盟理事会昨天通过一项决定，建议奥地利、德国、丹麦、瑞典和挪威5个申根国家再次延长内部边境管控措施，实现最多6个月至今年11月。欧盟理事会称，欧盟仍面临非常规移民二次流动带来的安全风险，但强调这5个申根国家只有在认为必要和适度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内部边境管控。 欧盟委员会昨天决定上调今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17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将分别增长1.7%和1.9%，高于2月份冬季展望报告中预测的1.6%和1.8%。 被指控涉腐的巴西前总统卢拉10号在巴西南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蒂巴首次接受联邦法官的质询。对卢拉指控的审理进入最后阶段，控辩双方做完最后陈述后，莫罗将裁定卢拉是否有罪。联邦法院尚未公布作出裁决的具体日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君天、文琪、扎西多吉，主播于方、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五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五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